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4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弹幕上疯狂的在刷： 截屏截屏截屏，阿青这一刻好温柔，我死了。 青哥好温柔啊，我对温柔的男人毫无抵抗力。 哎，我就不一样啦，我对又高又帅又冷又酷打游戏超棒私底下超温柔的男人毫无抵抗力。 呸，要点脸吧。 我只想知道孩子去哪儿了。 蒋婉正要离开，目光一抬，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幕都在问孩子，忍不住出声解释： 那是我弟弟家的孩子，不是我们的孩子。 弹幕又炸了： 啊哈哈哈哈，嫂子，所以说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？ 弟弟家的孩子，你们已经见家长了，是不是下一步就要结婚了？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啊，结婚。 好吧，看你们这么相爱，我把我老公暂时让给你好了。 把楼上打死， 记住 ID 截屏，让他全家看见。 救命啊，不要这样，我祝阿静和妈妈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 蒋婉看见这一幕简直哭笑不得，他拉了拉文静，很轻声地说： 你跟他们解释一下呀。 文静点点头，冲镜头说：是，我们要结婚了。晚上吃完饭，蒋婉正要去倒垃圾，见文静拿了车钥匙便问： 哎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 不是我，是我们。 我们？ 蒋婉拿了钥匙和垃圾袋跟上，快进电梯时才想起来： 哎，去哪儿啊？我没有带手机。 文静拿了口罩，还递了一只给蒋婉，随后才道：去买戒指。蒋婉听得愣住，提醒他： 文静，现在天黑了。 文静戴上口罩，一张脸只露出一双扁漆式的眼睛，神色十分认真： 我查了，珠宝店还在营业。 这根本不是珠宝店营不营业的问题，是天黑了。 蒋婉把垃圾倒掉，见文静开了车出来，这才坐进去，盯着自己脚上的拖鞋，有些小小的赧然： 我还穿着拖鞋呢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 为什么会不太好？ 就是去那种场合应该穿得正式一点啊，像我这样有点太放松了。 其实他更想表达的是自己有点自卑，没去过奢侈品店，给何应彤买的奢侈品香水还是网购的。 我们是去买戒指，不是去上班。 百货大厦门口人来人往，旁边就是步行街，霓虹闪烁的路上除了高楼大厦就是汹涌人潮。文静把车停在大厦车库，牵着蒋婉坐电梯到一楼。 哎，那有打折的衣服。 刚走没两步，蒋婉就看见打折促销的字样，脸上带着笑： 文静好便宜啊，一件50，两件99。 文静脸上毫无波动： 只便宜1块钱。 50一件已经很便宜了。 蒋婉拉着他去店里。 去看看。 蒋婉一直以为这种商场里的衣服都是几百块起步，没想到还有50一件的，当时有些兴奋，拉着文静进去后就撒手不管他了，跑去挑衣服去了。等他挑好衣服回头时，就见文静蹙着眉被一众女导购包围着： 帅哥看看这个。 帅哥喜欢哪件衣服我拿给你。 帅哥你好帅啊，好像明星啊。 帅哥怎么不说话呀？ 蒋婉赶紧挤过去。 抱歉，他跟我一起的。 众导购看了眼文静，又看了眼蒋婉，有些悻悻地转身招呼其他顾客了。蒋婉把文静拉到一边，这才把手上的衣服往他面前比了比。 这件怎么样？ 那是一套情侣装，黄白相间，中间是粉色心跳。 你一件我一件，两件99。 文静不明白他买件衣服为什么会这么开心，但是见他脸上带笑，他也只是安静地注视着他。蒋婉说完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， 你会不会觉得太便宜了？ 文静摇摇头，他加入战队后就是明星队员，有专门的品牌跟他合作，他也一直穿着品牌商提供的衣服，对衣服他没有什么概念，只要求纯白，甚至不需要什么款式，也不会过问衣服的价格。最后蒋婉提了4个袋子出来，他买了3套情侣装，还买了条牛仔裤。文静带着他进珠宝店时，蒋婉还沉浸在买衣服的喜悦当中。导购一开始看到蒋婉穿着拖鞋进来，手里还提着几个一看就不是什么高档品的包装袋，心里认定蒋婉是个穷人，所以见他要看戒指，也就只是拿出来给他看，懒得跟他介绍。蒋婉最怕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导购紧跟在身后絮絮叨叨的介绍，那种场面会让他12分的尴尬，幸好面前的导购不爱讲话。蒋婉看了几款女戒，又看了几款对戒，文静在另一边招待他的导购很热情，一张脸笑成了花。文静总是这样受欢迎，即便戴着口罩，对方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但仅仅是露出来的那双眼睛就足以吸引一群女性对他犯花痴。文静大概看上了一款，微微偏头冲蒋婉道，过来试试。蒋婉走过去，文静手里拿着戒指往他无名指上戴，是一颗钻戒，钻很大，闪得人眼花缭乱，尺寸刚好合适。喜欢吗？蒋婉点头，他对首饰不挑，觉得每个款式都好看。那就这一对。文静指着桌上还剩下的那只男戒。蒋婉把手里的袋子放下，将那只男戒拿起来替他戴上，看见尺寸正好，这才问导购， 这对戒指多少钱啊？ 导购将价格标签给他展示了一下。 女戒呢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是钻戒，而且这个钻啊 这么贵。 蒋婉看到价格被吓了一跳，他扯了扯文静的袖子小声说， 太贵了，我们买便宜的就好了，不要这么贵的。 就要这个。文静拿出卡递给导购，付钱。 为什么？ 文静看着他，表情认真道，因为你喜欢。 那是因为不知道价格呀，知道我肯定不敢喜欢啊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